APP， 和我们一起听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三伏枯树叶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小燕子又打得了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装修去哪里呀？装修去哪里？装修去哪？华夏家博会里。 华夏家博会，装修大牌又实惠。5月25至27日盛大开幕，就在北京展览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从古至今，有很多诗人作家都描写过关于春天的诗歌。下面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我国著名建筑师、诗人、作家林徽因的一首关于春天的诗歌。您也许会想到《人间四月天》，没错，《人间四月天》确实是林徽因的一首代表作。但我们今天要推荐的是她的另外一首描写春天的诗歌，《一首桃花》，由我国著名朗诵艺术家陈铎为我们诵读。 桃花，那一树的嫣红，像是春说的一句话；朵朵露凝的娇艳，是一些玲珑的字眼儿；一瓣瓣的光质，又是些柔的、云的、吐息，含着笑，在有意无意间生姿的顾盼。看那一颤动，在微风里，它又留下淡淡的，在三月的薄唇边，一撇多情的痕迹。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 好歌会说话。 11点04分，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感觉哈，周末时间好像都被这个一个人给霸屏了，谁呢？罗志祥。他呢，先是在刚刚结束的《这就是街舞》当中担任了导师啊，凭借他的高情商、专业、 懂得调节气氛等等等等，获得了不少人的喜爱。那么后来呢，在网络综艺创造101和真人秀极限挑战当中也都有精彩的表现。那么很多人说罗志祥这几年呢是凭借各种综艺节目成功翻的身，再次走红。那表面上看的这种说法没啥问题，但其实呢，他之前能够被大众再次喜爱，全是因为他身上依然保持那股年轻时的拼劲儿。那么今天我们的歌坛幸运录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拼出来的罗志祥。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幸运录， 再来说小猪的故事之前呢，我们先来问一问大家，有多少人知道他今年有多大吗？如果说你知道的话，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小猪呢今年已经39岁了，不管是在这就是街舞还是创造101之中，他都算得上是资历最老的了。而在极限挑战当中呢，他的年纪虽然说只比张艺兴大，但是呢依然算得上是极限男人帮中的前辈。出道24年哈，比孙红雷、黄渤等人都要早。之所以那么早就进入了娱乐界，原因呢很简单，家里条件呢不太好，他呢希望自己能够早点赚钱来减轻家里的负担。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罗志祥的歌曲呢大部分都很劲爆，那么呢当然也有他的一些很经典的舒缓的歌曲。那么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就是罗志祥和小 S 共同演唱的《恋爱达人》。鸽子说，先不说喜不喜欢小猪，他的异能感是真的好强啊，知道编导和节目组想要什么点，知道观众呢会吃哪些，知道活跃录制时的气氛和缓解某些尴尬。那么看极限挑战和这就是街舞时，他真的是满身闪光啊。在十几岁的时候呢，小猪罗志祥就通过参加选秀节目和另外三个人组成了一个模仿组合，模仿的呢就是当时最火的刘德华、张学友、郭富城和黎明。但是呢这种透着山寨味道的组合在发两张专辑之后就凉凉了， 而且呢两名成员退出，只有罗志祥和欧弟留了下来。于是呢这俩人又组了一个叫做罗密欧的组合，但是呢这个发展呢组合也不是太好，后来呢随着欧弟参军，组合就彻底的解散了。那么失业的罗志祥呢为了谋生开始了他的综艺主持人的生涯。一起来分享罗志祥的歌《自我催眠》。咱们都知道就是咱们台湾地区的这样的综艺节目呢一向比较玩得开。那么最开始呢罗志祥每天的工作就是被章鱼呼脸，这个虫子爬脸，总之呢就是想尽办法恶搞和出丑，博得观众一笑。那么一开始呢他也是很顾虑的，觉得自己好歹也是年少成名吧，又是偶像歌手出身，是不是，而且自己长得也很好看呢。这话不是我说的，是陶晶莹之前放话说罗志祥是我国台湾土生土长长得最帅的男文艺工作者。当时呢罗志祥觉得自己那么帅是不能走谐星路线的，但现在呢却逼得他不得不走。一方面呢他确实要维持家里的生计，照顾爸妈，那么还有一方面呢他面临着巨额的违约金，最重要的是他知道如果这个时候豁不出去，那以后就永远没有机会再出头了。小丑鱼来自小猪罗志祥。 我在你身边游来游去，我不敢 敢出声，看着他亲吻你，眼不能闭，看你的唇印还在哪里，你隔着玻璃说已听不见，我在叹息，说不出口的秘密，永远活在小小的世界里，仅剩一点稀薄的氧气，是否够我继续撑下去？这件脱不下来的外衣，还是你喜欢的剧？我不能确定是否你曾经注意，我的眼泪留在透明的水里。Lady, Lady, one more try， 再试着了解我的爱，发不出声音的感慨，选择做朋友的无奈。Lady, Lady, one more try， 提醒我何时该走开。只要你偶尔想起来，我就住在那片海。翻过身看你眼神，才知道自己想得太过天真，伤得太深。爱来的时候话不成文，我早该知道你终究不是我该爱的人。说出口，当然没有资格去竞争。恋爱和失恋同时发生，怪自己枉费青春。我输得彻底，把你深埋在心里面，却还要演好这一场戏。Lady, Lady, one more try， 再试着了解我的爱，发不出声音。感慨，选择做朋友的无奈。Lady, Lady, one more try， 提醒我何时该走开。只要你偶尔想起来，我就住在那片海。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说拼出来的罗志祥，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我带着我流浪的剪刀说，他还是那个他初心未改的罗志祥。可能就说爱转角遇见了谁啊，玄小猪也说小猪哥很棒。北京户口的北漂说，现在在创业101当导师，表现的也不错，很有自己的风格的。那么晨曦也说，之前听网友说罗志祥上这么多的这个综艺和选秀节目，就是因为他想打造自己的男团，所以来综艺节目上吸取经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如果是呢，就希望他早日梦想成真吧。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跟大家提到了罗志祥呢开始走综艺节目主持人啊，博大家一笑这样的路子。那么他呢在做这个职业的时候呢，得到了很多前辈的指引，主持功力呢也是慢慢变得成熟，而且呢也练就了自己的风格。他的努力呢始终被人看在眼里，于是在2003年他迎来了事业的转折点，先是推出了自己的个人专辑，然后呢连续出演了很多的偶像剧，比如跟蔡依林合作的《上班女郎》，哎，对，蔡依林呢是拍过偶像剧的。再比如《斗鱼二》啊，这部戏呢让罗志祥的人气大涨，不仅让他第一次提名了金钟奖的最佳男主角，而且主题曲《灰色空间》红极一时，很多人都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关注歌手身份的罗志祥的。一起来分享这首很经典的歌吧。 月来不是白昼是黑，只不过是天真的以为，要醉得清醒又无辜的犯罪，现实的世界只有灰，坚强的他就好疲惫，想抱爱的人沉沉的睡，卷来的风暴凶猛你有种美，死了心痛就没感觉，灰色空间我是谁，记不得幸福是什么滋味，无路可退你是谁，怎么为不流泪，一身伤回到很久以前，我选择不恨，带着平静走远，醒来后也还是长夜，灰色空间我是谁，记不得幸福是什么滋味，无路可退你是谁，怎么为我流泪，紧抱着我流泪。 在2006年的时候，罗志祥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事业高峰。凭借前面几张专辑的积累，罗志祥呢已经拥有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情歌。那么同时呢，凭借《精武门》被媒体称作亚洲舞王。那么在影视方面呢，他和大 S 主演了《转角遇到爱》，主题曲《爱转角》非常火。那么随后呢，《篮球火》《海派甜心》等等偶像剧让他的人气可以说是居高不下。如果那个时候就有微博的话，恐怕这个罗志祥就能够天天上热搜了。好了，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分享的就是这一首很经典的《爱转角》。 装着不露痕迹的想在你身边，静静地陪着看着天边，骑着单车忘记心境着，某个路口爱在等着你往前走，不回头看了记忆的笑脸，缓缓地敲着我的琴键，我不舍得让你孤单单的，我爱你的心牵挂着，心不再拼命躲，不去害怕结果，假设有个以后，你会怎么说？一直想跟你说，幸福不再溜走，

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高空转受西北气流的控制，天气转晴，扩散条件比较有利，能见度良好，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7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谈星云路， 11点32分，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那么今天呢，我们在歌坛星云录板块一起来跟大家说的是拼出来的罗志祥，就像我这两天的状态啊，也是相当拼的哈。好吧，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你猜我猜不猜，说很多人都说他的情歌就是口水歌，但是呢认真听下来发现呢其实都挺难唱的。早期呢很多比较热门的歌曲，比如说灰色空间、小丑鱼和狐狸精，都不好唱，不算是那种朗朗上口的歌曲。那 Graceful 也说，提问，路边只有一辆共享单车，罗志祥和潘玮柏谁能骑啊？什么意思？什么叫谁能骑？谁抢到谁就骑了。其实呢，严格来说，罗志祥不是特别有才的那种人啊，长得帅而已。如果说100分满分呢，他绝对不是轻松能够考满分的那种学霸，但是呢，他会拼命考到80分。罗志祥的前经纪人曾经透露说，说在这个罗志祥成名前哈，每个月都要参加公司的评比，几个人表演同样的歌曲和舞蹈，基本上每一次这个月的评比一结束，罗志祥呢就要开始为下一次的评比做准备了，连续呢2-3天不眠不休的练习呢都是常有的事情。那么公司里呢也是怎么说呢，有一些人呢确实是很有天赋，不过呢要过多的练习，该睡觉就睡觉呗，然后呢也会轻轻松松考个第一。所以说这样的事情呢，相信很多朋友在上学的时候都有这样的感觉哈，看那个人呢天天在玩，各种玩，每天玩，但考试的时候第一还是他。所以说呢，这个罗志祥从来没有很轻松的拿过第一哈，但是他呢还是会通过拼命的练习让自己取得一个至少说得过去的成绩。我想这个说得过去应该是对于他自己来说吧。不具名的悲伤，来自小猪。 我没有比其他人强。 谁和你一样烫，约会也心慌，只是不代表我要对人讲。工作很忙，没有谁不忙，我在工作之前流浪，剩下的味道是的时光，就像一个空罐，找不到任何事情可以填满。有一种情绪是不具名的悲伤，跟我爱不到的男人仿佛无关，只有回忆发出的梦想，越听越觉遗憾，我可不可以什么都不想，这是你留给我不具名的悲伤，我甚至说不出痛在哪个地方，爱不费一颗子弹，灵魂却洞穿我投降，记忆关上，做很忙，没有谁不忙，我在工作之前流浪，剩下的微表示的时光，就像一个空罐，找不到任何事情可以填， 王仔说，我也知道小猪是很拼的了，不过呢，小猪的年代要好一些。小时候呢，知道有一个非常拼的刘德华，努力付出的艺人收获都不会差。这是实话哈。雀斑少女的夏天说，来打卡，国内有很多综艺，也就极限挑战我还比较喜欢，小猪的综艺感真的是十分厉害的，超级搞笑，难怪周星驰的评价他是喜剧原子弹哈，这评价真的相当高哈。那么前段时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跟大家分享到这样的创作歌手，从来没有在这个话题当中呢聊过罗志祥。不过呢，据我所知哈，罗志祥呢还是有一颗当创作歌手的心的，就跟现在演员都有一颗想当导演的心哈。那么之前呢看过一段采访，他说自己呢连上厕所坐在马桶上的时候都会拿着手机尝试填词啊谱曲啊，每一次呢筹备专辑都会准备个几十首甚至上百首原创作品给公司，但结果呢都很惨，他的作品呢几乎都被公司啪毙掉了。不过呢我也觉得这不是坏事，从侧面也说明公司呢很重视罗志祥，他出专辑呢总是会为他提供很充足的资源，有那么多专业填词谱曲的不用他亲自上阵，而且呢也是锻炼他嘛，对不对？所有的这个事情成就呢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好吧，继续来分享歌曲，来自罗志祥的独一无二，对不起我不会唱歌。 哭了，怎么唱到最后？ 我也懂，那买的手不能颤抖，正握着就能感受你比我难过。谁写的歌词那么适合放手，我怎能舍不得。我努力唱完主歌，我忘了头晕没有，我到底哭什么哭什么，明明搞笑的。我努力唱好朋友，我忘了是谁哭了。就算你不记得这首歌唱完的是我，这首归你点播的歌，如果我是哭了，怎么唱到最后？感情不是给的，迎接一次不能不见的感动。我也懂，那美的手不能颤抖，紧握着就能感受你比我难过。谁写的歌词那么适合放手，明明搞笑的。我努力唱好朋友，我忘了是谁哭了。就算你不记得这首歌唱完的是我， WY 金玉说，每一次听到小猪的歌都感觉很伤感，不过呢很好听，这是学生时代的必备歌曲。那么其实呢，小猪在其他方面很拼，那么他在主持方面呢也很拼。那么现在呢，我们看他的综艺感很强，主持功底呢也很深厚，甚至呢去年他还击败了吴宗宪、黄子佼和师傅胡瓜，拿下了年度综艺节目的主持奖。但其实呢，这些都离不开他私下的努力。可以说呢，他在镜头前的搞笑和幽默都是反复练习出来的。那么当初呢，从偶像转型当谐星的时候，他是非常不适应，也能看出他的功底几乎是零，因为总是会讲出一些让人很尴尬的冷笑话，也接不住别人的话。那后来怎么办呢？他就把看到的有意思的事情都记下来，每一天主持工作结束之后呢，看着录像学习其他主持人怎么接话。所以说很可能观众看到的一个笑点是他精心准备了好几个月的。那么说作为一个怎么说同行来讲话，小猪这样的努力，我真的是作为同行非常非常理解，也是非常非常敬佩的，所以说他才会成为独一无二的罗志祥。 初为你送下了好多新的规则，无所谓连四季都快不认得，要你快乐全都是我的准则，谁拿我没辙，我偏要给你我的独特。你说你怕胖，给你不吃饭，你流一滴汗，我变出这样想，从小出去玩，我兄弟暂时解散。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独一无二，来自罗志祥。那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就是聊的拼出来的罗志祥，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空白格的一段留言呢也是让我很感动哈，他说自己其实以前不太喜欢小猪，各种黑料不断，给人感觉很低沉很低谷，虽然说后来呢都被澄清了是媒体在乱写，但还是没有好感。刚开始极限挑战有他我都不想看，但好在呢我还是看了，重新认识了他，很温暖，很搞笑，很全能。印象最深的就是在海滩上玩狼人杀那一期，大家呢都坐在沙滩上，他呢默默地把外套脱下来盖住了林志玲的腿。那么那天呢林志玲穿的是裙子，为了防止她走光，所以说小猪的这个举止还真的是相当绅士了哈。豆包馒头饺子面条都不爱吃，说哎呦天哪，您不爱吃把我给说饿了哈。他说记得罗志祥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坚持是可怕的事，比鬼都可怕。好吧，在2013年之后呢，罗志祥的事业可以说是又来了一个低谷，一方面呢是因为台湾地区的娱乐业的影响力急剧下滑，观众们呢不太再关注他们的偶像剧和综艺了。那么另外一方面，罗志祥呢也不像钟汉良啊、霍建华他们那样很早就来内地发展，那么加上那几年的媒体抹黑，公关又不给力，导致他的人气和形象的损失惨重。当时呢很多关注罗志祥多年的人都快要对他失去信心了，因为他已经35岁了。那么同一时期的人呢基本都带着代表作和荣誉慢慢淡出，结婚的结婚，过日子的过日子，想要人们重新再接受一个35岁的人真的好难。那么这个时候罗志祥在干啥呢？不是忙着四处澄清事实，而是去美国、日本潜心学习舞蹈和声乐，继续埋头苦练，等待下一个爆发的机会。真的是很不容易，35岁的一个人。好在呢这个机会没有让他白等，在2015年凭借极限挑战重新爆红。虽然说最开始他在节目当中的定位不是很明显，节目组呢给他的镜头也不是特别多，甚至不是很了解节目的节奏和风格，但是很快呢他就凭借搞笑功力和队友打成一团，赢得了观众的喜爱。那么随后呢又在各类综艺节目当中展示了自己专业的一面，让很多年轻的新观众发现，原来罗志祥不仅会搞笑，而且呢又能唱又能跳。一起来分享罗志祥演唱的够了，但相信呢绝对不够。 不用细说，人的嘴天天都是满炮火，这下分量大幽默，这是看得上太多，就在跳出头，然后重新又你说在这给梦又你笑追他追他去吧，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你不累吗？ 是没有那么多，怎么你都没事做，只敢在暗处放火，够了 get down get， 以前你唱容易过，现在暗箭难捉摸，你是想停在出落，这次 get down get， 够了，像是你在我身边下的毒，粉丝嘲笑我的态度，粉丝嘲笑我的态度，粉丝嘲笑我的态度，粉丝嘲笑我的态度。 好吧，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我是英超，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晚上十点钟，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银河护卫队》第二部，也不用说了，这是一部非常棒的影片，喜欢的朋友可以在今晚来继续锁定收听。好吧，明天同一时间依然是北京文艺广播11点钟，对，我终于不用代班了哈，好哥会说话，等待各位，我是英超，明天见。 幸福口福、yeah. 不相信不需要道听途说、yeah. 真人秀那些真那些胡说、yeah. 装可怜般无辜、yeah. 有人拍手十分钟也是凶手、yeah. 不相信不需要道听途说、yeah. 真人秀那些真那些胡说、yeah. 装可怜般无辜、yeah. 有人拍手十分钟也是凶手。够了，像是你在我身边下的毒，粉丝嘲笑我的态度，粉丝嘲笑我的态度，粉丝嘲笑我的态度，粉丝嘲笑我的态度。眼神为敌，自我一度不悔，休想用规则逼着我下跪，把我击碎往下坠。我还可以重新洗肺，现在你该烦恼如何下笔 ？Love me or hate me， 两种色彩想要到底总是选择问题，谢你。 别让爱褪色，别悔恨即可，是心而非只是一线之隔。嘲笑我的态度，粉丝嘲笑我的态度，粉丝嘲笑我的态度，粉丝嘲笑我的态度。 When the days are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